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于参谋有点不明白，瑞总像是面授机宜。你就这么对西南王说，让这小子执黑棋，他西南王就会胜的。这小子一旦执黑棋就乱了。我在苏城几年前就看过他的棋，执黑执白，棋力相差就像天上地下。于参谋还是想不透，遵命过去说瑞总回来了，这盘棋就别再下了，让陶阳子第二天再来。陶阳子想，棋没下完，第二天再下也是应该的，硬着便走了。看棋的也散了，嘴里都在说西南王丢了脸了。这一天晚上开戏是小湘云唱角桂英。陶阳子打扫了包厢下来，观众正陆续进场。眼见就要开场，前面有几席却还是空着。听卖票的说是瑞总府定的。陶阳子转身的时候，就将面前钻出一个人，定睛看，原来是袁青。袁青见了陶阳子，拉着他说：“你果然在这里。”陶阳子问：“是你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”“ 瑞总府定了这班戏，请骑士聚一次。” 袁青告诉陶阳子，前些日子瑞总兴致上来，去视察研究会，问骑士们有什么要求。骑士已经有了一份酬金，不好再要什么，但也不能阻了瑞总的好意。便有人提出来看一场戏，听说梅派的戏青衣唱得好，于是便以瑞总府的名头给骑士订了票。袁青说他本不想来，只想找人杀一盘的，找不到人下棋，付一盘陶阳子与西南王的棋也好。只是他听人说陶阳子就在戏院里打杂，便来看一看。袁青说了个大概，又说：“ 你以西南王的一级棋，棋盘他就没有胜机，这种棋他还不趁早认输算了。” 陶阳子说：“他是二等吗？”话说出口，陶阳子觉得自己有点奇怪，怎么老想着二等三等的。瑞宗府骑士的二等三等对他来说有什么关系？只是他认为二等应该比三等要强。可是在感觉上，袁青的棋一点不比西南王差。细想一想， 听说骑士的等级是由睿总下棋后定的，也许并不完全按棋力吧。陶阳子问元清，睿总的棋是不是很厉害？元清眨眨眼睛说， 以后睿总与你下了，你就知道了。 陶阳子心想，棋力这东西是说不清的，就是胜负也不一定能说明什么。不过元清像个小精怪，他眨眼的神情实在有点怪。陶阳子不明白，也不习惯睿总府里的人情世故。听到后面有声音，元清说， 他们都来了。 说完转身要走。陶阳子跟着问， 是所有的骑士吗？ 元清说， 当然，睿总请看戏总得要来一下吧，再说还是名角演的，可我就是看不懂戏呀。只是来看看你，对你说说那盘棋的观感。什么时候有空你教教我怎么把棋走在外面，棋形走得那么漂亮。 说着元清往人流中一钻，就不见人影了。陶阳子避不了，在一边站着，就见睿总府骑士都进来了，年长一点的还带着家眷，毕竟挂着睿总府的名头颇有脸面，与不少上层文士都相识，拱手的、作揖的、寒暄的。有骑士见了穿着戏院打杂服装的陶阳子，他们看过他的棋，心想他也许会列入睿总府骑士的，不免点头示意一下，也不多话，各自坐到座上去了。也有一两位面生，像是白天没有旁观棋，听说这个打杂的就是把西南王吓得逃棋的陶阳子，停下仔细看他一眼。陶阳子只是默默地垂手站着，待他们坐下便去端茶。正端茶出来，迎面见到任丘。任丘好像化过淡妆，脸色鲜亮，穿着一件绿色夹花的棉旗袍，步行袅袅。陶阳子从没有见过装扮如此漂亮的任丘，不由正了眼。任丘早就看到他了，只是朝他笑了一笑，算是招呼了，便用眼去看旁边走着的人。陶阳子不由得也移过眼光，突然发现那人十分眼熟，一时又发愣。此人是方天琴。方天琴穿一身光鲜的棉缎长衫，脸上带着旁若无人的威风笑意迎面走来。这时有一位骑士在里面一个座位上站起，与他寒暄招呼。方天琴朝他拱手，大声地说， 老兄的棋下得好啊。 说着方天琴朝那些骑士一一拱手，说告假告假，上午有事儿。有骑士笑说，是不是陪身边的家人了？方天琴哈哈一笑，只管拱手。方天琴完全不像过去在乡村做佣工的方天琴了，像和陶阳子换了一个位。现在的方天琴已是上层人物模样，有了一种气势。这气势由身旁的任丘的烘托，在陶阳子心中膨胀得很大很大。方天琴 从陶阳子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这才朝陶阳子说了一声：“你也来南城了。”也没等着听回答，就走到那边空座上去了。任丘跟着在他身边坐下，方天琴伸一下手，让陶阳子端两杯茶过去。任丘说了一声：“你给他们去忙吧。”方天琴大气儿不动地坐着，看着陶阳子，那意思是，既然当杂，就该端茶的。正在这时，包厢那边传话端茶，陶阳子应着端了茶，一一送了。送完茶，戏开场了。陶阳子退到包厢边上，在暗影中站着，他突然很想赢一盘棋。陶阳子还是第一次预先想着要赢准备下的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棋局摆下来，这一天看棋的人比昨天要多。在棋桌边围着一个圈，袁青的身子埋在桌前，双手扒着桌沿，于参谋坐在上手桌角，他的身边一张太师椅空着。陶阳子看了一眼，发现方天琴没有来。陶阳子想到方天琴大概和任丘在一起，昨天方天琴与任丘一起说话的亲热情景一点没避他。陶阳子一时觉得心思有点乱，袁青与他打招呼，他也只是简单的应了一声。陶阳子刚坐下来，西南王就说：“ 昨天的那盘棋是我输了。” 他刚开局就是认输，只是忘了留下一句话来。原以为这里的高手一眼就看清他是输了，今天再下一盘，按说应该是他下白棋了。西南王说完，不由分说的拿过了白棋的棋盒。陶阳子突然又想着了方天琴，想到他脸上威风的笑意。陶阳子一声不响地拿过黑棋盒，他一改昨天的谦恭，肩膀微微耸起，像是扛着周围的冷冷之气，随手下了一步小木，那是日本棋手松三走的第一步。西南王多少有点醋意，想了一想，依然下在了星位上。陶阳子没有再去站脚，下一手立刻就挂在了白脚上，看来立刻想挑起战斗。昨天是绕着走，今天早早就贴上身来。西南王当然喜欢他这样行棋，于是两个人都没有去另外的两个角上投子，就在黑棋挂角之处缠斗起来。西南王昨晚没有看戏，他自然是没有心情去看戏。从西南棋坛称王到瑞总府成棋士，他的人生许多时间都在棋盘上度过。这一路杀出来，需要的就是胜绩。他的人生与棋连着，与输赢连着。昨天的一盘棋让他难以厮杀，又无可躲避， 只觉得陶阳子天生就是他的克星，虽然他躲开了去，其实他是认输了。整个晚上他都在复盘，复了几次盘，觉得自己要是重下也还是没有其他的新招应对，还会按原来的思路行棋，得到的当然还是这种结果。前些日子那个日本商人松三来下棋，瑞总指定的两个棋手上去都输了，他看过那两盘棋，输得应该心服。眼下日本棋确实比中国强，所以输给这个日本人并不足奇。但西南王接触到这个戏院年轻的杂工的棋路与松三相近，似乎比松三还要有日本棋的味道，所有搏杀的招数他都能化解而形成大势。多少年中西南王一直在棋盘上搏杀，他下棋的启蒙老师指出过，他的棋有着一种腾腾杀气的黑暗力量。他幼时生活在云南的一座小城里，那座安静的小城有一日被大山里来的土匪洗劫了。幼小的他看到了地狱一般的情景，几个亲人的血把地狱图画得那么真实。地狱是心灵里的黑暗，他摆脱不了这种黑暗。现在他走的是白棋，对方却用了与他一样的手法，就好像亮白的光投射在不同物体之上形成各种色彩，而只有黑暗是统一的。昨天他不止一次听到近乎暗示的话，说他只要走白棋就会胜。一是于参谋，西南王认为那是按瑞总指示促他再下一盘。另一是方骑士，方骑士和那戏院杂工从一个小镇出来，是不是清楚戏院杂工的软肋？西南王弄不明白一个人拿黑白棋会有什么变化，但今天见这个戏院杂工一拿黑棋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下着另一种棋路，下到他的招数上来了，西南王一下子来了劲儿了。本来瑞总并不太在意这盘棋，他想也许这个叫陶阳子的年轻人又会像上次在苏城愚园一样，一旦知黑就变得很软弱。他在隔壁房间看摆盘，看了几招发现陶阳子知黑确实变了招，那几招黑棋毫不示弱，步步进逼，黑白棋就有了好看的碰撞，棋力在这里坚实地呈现着。西南王素以搏杀见胜，陶阳子也一招不让，棋一旦搏杀起来便十分吸引人，一招下去便等着看下一手硬招。瑞总忍不住从房间出来走进厅里，见到他的人都向两边让着，他摆摆手示意不要影响下棋的两位。他在上手的那把空椅子上坐下来，一言不发地看着对局的两个人，而这两个棋手竟然都没有发现他的到来，一门心思在算计里。开局的局部搏杀变化西南王一般都研究过， 特别的也见过。陶阳子看来一时还不熟，要细想一想，但他步步下的凶狠，开出了西南王也不熟悉的新路子。这一盘棋下得特别慢，下了很长时间，还只在一个角上缠斗，虽也有跳飞，仍然在这一块战区内。这一天的瑞宗府特别忙，就见卫兵常进常出，都给余参谋挡住了。中间来了一道电文，一般电文都是重要的，余参谋还是拦下了，说你们没有见瑞宗对这一盘棋特别着迷，这个时候去打扰，能有好果子吃吗？一位副官在厅里站了好一会儿，不顾余参谋的阻拦，走到瑞宗耳边嘀咕了一句，说是滇军一位军长在大厅等着一见。瑞宗朝他看了一眼，嗯了一声，又自去看棋。副官不敢再说什么，又不知如何去大厅回复。那位军长等得不耐烦，往后面来，在门口候着。余参谋赶忙过去解释，那军长一言不发，回头去了。余参谋只有叹一口气，每一步都在要紧处，两块棋互相包围着，气长为胜，简单算气儿，那只是算术方式，可是棋是活的，它能变化，一拐一长一跳一飞一粘一尖，每一变化之后又会衍生出新的变化，这种计算便形成几何级数，有时候莫一看互相紧着气儿，一方明显少一气儿，偏偏一扑一打，对方的气儿竟会少了两口，有时候明明一方已经提了对方的几个子，对方又在被吃的空中投进一个子，于是发现气的算法重新来过，棋中有棋，气中有气。 小说《黑白》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，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，但固执保守；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，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，但有时落俗；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；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棋局下得正酣，一纸电报打断了所有人的雅兴。电报带来了怎样的消息？时局动荡会对陶阳子又有怎样的影响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